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，却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日子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，简直是身体的什么水呼吸的都看突袭来的回忆，可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人来人往在风的另一侧，在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是不是你。 其实这一

写了憔悴的人，我想你一定也不能结婚。岁月啊，那就这样吧。

你的他。

是一枚奇怪的齿轮，你只是宁愿相信，你像一个女王，有颗骄傲的心，用高贵的姿势穿过人群，像一个孩子捧着天真的心，用斑驳的硬币捣落命运。 痴心之处便不惊呼，总是重蹈着莫过如深夜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呼，所谓人生者是否如是。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，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，现在听听我们的亲人他们在讲什么，当时你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。吱吱吱吱吱呼呼呼呼呼，这这这这这耶耶耶。 重新留起了你的长发，

在二月的春风里，怎么就会遇见了你？从此我不再是我，你也不再是你。

的面孔，带着我一起踏入情海中。小公主是你给我的在乎，我说我会一直有体悟。 车， 今我就要无眠了。就爱了我的住宿，我的小床，它开始想念我了。暂别的小巷里，家里路也会寂寞，其实我还是个穷人，但这里还是有期待我的人。其实北京在拥挤，还是给我留了一个位置的，会觉得很累了，再等待我

还继续坚强。万水的姑娘，你听我讲，巧遇会带走金色的慌张，给予自己最明媚的幻想，带着你直到下一个天亮。 路上路灯已点亮，还不肯睡，是不是窗外雨声上，夜渐长，夏天已退场，还不肯睡，是不是梦里总太凉。 万水的姑娘，你听我讲，谁的青春没有一些荒唐，无论谁在谁的心上，你都可以再继续坚强。万水的姑娘，你听我讲，巧遇会带走金色的慌张，给予自己最明媚的幻想，带着你直到下一个天亮。 万水的姑娘，你听我讲，谁的青春。